笑得多甜蜜，是你是你，梦见你就是你，在哪里见过你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，你的笑容这样熟悉。